我国的各级卫生保健机关为增进劳动群众的健康做出积极贡献。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医科大学医院等许多医院大力展开科研工作，努力把最新医科技术采用于临床实践中，从而在治疗各种难治疾病方面取得成就。咸兴整形外科医院等各地医院自行制造出各种有助于治疗病人的医疗器具，并积极利用于医疗活动。各地医院和诊疗所都布置好病房、医疗室和各种后勤设施，对人们充分享受我国免费医疗制的好处提供方便。各地药品生产基地积极实现无菌化、无尘化和设备现代化，来生产各种有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高疗效药品，并送往各级医疗机关。